第二十二集，萨格拉斯的权杖。芬瑞斯抬起头，望着那座看起来又老又旧的庞大建筑，感到非常困惑。他不确定萨格拉斯之墓应该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不应该是这样。他起初以为那上面是雕刻的纹饰，实际上却是各种海洋生物的贝壳、骨头和刺。由于常年累月浸没在海底，附着到了建筑的外墙上，这里看起来就像是深海的海底，只不过浮上海面形成了陆地，被装饰成可以居住的结构。而且这座古怪建筑的大门是完全敞开的。芬瑞斯皱起眉头，他很难将这个看起来粗糙笨拙的地方与奈奥族所说的存放着惊天动地的物品的地方联系起来。 这就是存放神器的地方？ 是这里，我能感觉到它在这个建筑的深处。 那我们走吧，站在外面干嘛？我们越早进去就能越快回来。 芬瑞斯发现自己与这位噬骨氏族酋长经常意见相左，但在这一点上塔加尔是对的。芬瑞斯也急于完成这趟棘手的差事，他命令兽人们跟着拉格诺克、塔加尔和噬骨氏族的战士往里走。无论从哪里看，芬瑞斯眼前的迹象都表明这个建筑物已经在水下存在了数百年甚至数千年之久。由于长期被水流摩擦，再加上大量的苔藓、珊瑚和贝壳附着在上面，建筑物的边角都变成了圆形，地板上覆盖着霉菌和海藻，墙壁上的装饰由于常年浸泡在水中，被堆积物经年累月的覆盖，已经被毁。随处可见残留的水淤积成池，但是早已是一潭死水。这里没有光线能够透进来，因为这座奇怪的建筑没有窗户，但这不是问题。拉格诺克举起手，一团淡黄色的光出现在他的上方，他在走廊四周投下令人不安的影子，但这至少能够保证他们平稳地向里走去。随着他们不断深入，芬瑞斯注意到这里的墙比靠近入口处的要整洁得多，不但没那么脏，磨损也没那么严重。雕刻在表面上的纹饰没有被腐蚀到刚才见到的那种程度，这里的一切都能让他感受到这座神庙在其最辉煌时期的样子。它在以前肯定非常宏伟，有着他想象不到的美丽和优雅。芬瑞斯觉得粗鲁和兽性正在蹂躏着他的厅堂，他看得出他的族人也有同感，但塔加尔和他的噬骨氏族兽人们则似乎对神庙的美丽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对除了死亡和毁灭之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拉格诺克则完全专注于眼前的任务。心无旁骛的塔加尔突然停了下来，指着墙上靠近地面的一个地方。 看那里，血迹。兽人的血有些年头了， 可能是古尔丹或他的术士们的血。我们快到了， 保持警惕。 怎么，你害怕了，芬瑞斯？害怕我们会遇到的东西？ 我当然怕，你这个白痴。古尔丹虽然是叛徒，也是个傻瓜，但他仍然是部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术士，而这里的东西杀了他以及他所有的手下。你如果不害怕，肯定是疯了，或者是愚蠢至极。 好吧，但我就是不怕啊！ 塔加尔的回答引得芬瑞斯的几个战士笑了起来，芬瑞斯只能摇了摇头。他又一次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被派出来和这样一个白痴做任务，或许这就是原因，他告诉自己，因为必须有人足够聪明，知道该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做，还得有人足够愚蠢，无论如何也要去打头阵，即便是去自杀。 很好，那你先走。 塔加尔微笑着大喊了一声，他的战斗怒吼在大厅里回荡，他大步向前，毫无顾虑地领着路，其他人则跟在他后面。 他们向神庙的地下走去，越走越深，可以看到墙壁和地板的保存情况也越来越好，它的辉煌令人惊叹。在走廊的一个岔路口，拉格诺克停住了，显得非常困惑。他首先转向一个方向，然后又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芬瑞斯皱起了眉头， 怎么了？ 没什么，我…… 拉格诺克再次犹豫了一下，然后自顾自地点了点头，坚定地走到了其中一个大厅。芬瑞斯摇摇头，但还是跟了上去。走廊的尽头是一个宽敞的房间，这里的墙壁空空如也，出奇的干净平滑，光秃秃的，与之前所见的突然的反差使得房间显得质朴而庄严。在房间的尽头，一个巨大的黑色铁质拱门占据了大部分墙面。 就是这里。 拉格诺克吸了口气，把门打开，彻底的恐惧令他僵住了。门后是几乎难以穿越的黑暗，就像是黑夜被凝聚起来，藏在了这个光线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在这黑暗中，就在门口，一个噩梦一般的生物伫立在那里。它耸立在他们上方，个头非常高，迫使他不得不蜷缩着才能待在房间里。他的皮肤上长满了鳞片，到处是仿佛会随时爆裂的肿块，看起来体表好像水一样在流动。尖刺从他的肩膀、前臂、胸部和其他各处穿了出来。他的手臂非常长，前端是长长的巨大的爪子，脸的底部很窄，顶部又太宽了，斜斜的眼睛里闪烁着烟雾翻腾的黄光，小小的嘴巴里长满了无数锋利的牙齿，一条长长的尾巴在他身后甩来甩去。他的手爪中握着一根长棍，仿佛一只长矛，有一个木质的柄，两端是银质的，顶端有一堆尖刺，簇拥着一块巨大的宝石。这块宝石发出了耀眼的白光，正是这种光芒驱散了室内的黑暗，照亮了一隅。宝石上不停地迸射出细小的闪电之光，消散于黑暗之中。这就是萨格拉斯权杖，奈奥族派他们来取的神器。他们所要做的，就是从这个被芬瑞斯确认为恶魔的生物手中夺走它。 你们休想通过这里，这座坟墓已经被凡人玷污过一次，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我们不想过去，我们只想要你挥舞的那个权杖。 那么你可以试试从我这里拿走它，但如果你失败了，我会撕碎你的身体，吸食你的灵魂。 我会用牙齿咬碎你的骨头，吸干你的骨髓。 塔加尔对着恶魔大吼道，随即他高高举起斧头冲了过去。芬瑞斯咒骂着塔加尔这个蠢货，但他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也举起了自己的武器冲进了战局，与他的同伴并肩战斗。其他的大约30名左右的雷神和噬骨氏族的战士跟在他们身后。尽管如此，这依旧是一场艰苦的恶战。这个恶魔非常强大，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强大得多，而且速度也更快。他的长爪子轻而易举地就能将兽人的皮肤、骨骼和肌肉撕裂，把他们像干树叶一样扯得粉碎。他手中的权杖非常沉重，可以毫不费力地击碎兽人的头骨，甚至他的尾巴也是一种犀利的武器。当这个恶魔用它击中了一个噬骨氏族兽人时，尾巴顶端那长长的倒钩很轻易地就穿过了那个倒霉兽人的胸部，和淋漓的鲜血一起从背上冒了出来。塔加尔见状愤怒地尖叫了起来，而最糟糕最可怕的攻击是他的撕咬。 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嘴能超越身体极限的张大，露出一排排的牙齿。芬瑞斯看着那名恶魔咬掉了一名战士的半个脑袋，尽管他自己处于战斗之怒的状态中，但是仍然感到非常恶心。但也正是战斗之怒的状态拯救了他们。在正常情况下，芬瑞斯不赞成这种嗜血欲望，但现在这简直就是一种恩赐。如果没有他，许多兽人包括他自己早就被吓破胆逃跑了。此时他们的头砰砰作响，视野变得模糊，血流湍急，发出嗡嗡声。他们不断地进攻着。是的，虽然恶魔的速度更快，但是有如此多的战士在进攻，每一次进攻总会有部分击中他。恶魔即使再强壮，但他仍然在被不断地削弱。最后，恶魔的尾巴、一只胳膊和一条腿的一部分被砍断了，另一只手臂也被撕碎了。他像蛇一样扭曲着。芬瑞斯和塔加尔同时发起了攻击，一左一右拼尽全力，他们的斧头砍入了恶魔的粗脖子，用力之重，伤口之深，甚至让这两名首领的手指都被对方斧头的锋刃划出了细细的刀口。这个恶魔倒在了地上，他的脖子被从两侧切断了，头滚落在拉格诺克的脚下。芬瑞斯弯腰捡起权杖，他比他预想的要轻，但他可以感受到蕴含其中的力量正在搏动。 我们得到了要找的东西，我们走吧。 不，我们还不能走。